00。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辛辣麦克风 ，Welcome back！ 全新出击， 南北共振， 不必太早， 不要太晚。 Music Sherlock Mind， 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 Music Sherlock Mind， 辛辣麦克风全面迎接， 周日晚十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Mind。 嗨嗨嗨，到了北京时间22:01，欢迎大家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不变的最最钟爱的调频收听，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9点周日晚上10点由 DJ 麦麦麦同学，就是我，跟大家一起呢分享的快乐周末时光。在今天晚上麦麦的周末现场鲜辣麦克风节目当中呢，邀请大家继续跟我们享受周末才有的独特的听歌感受，好，快乐的氛围现在已经开始啦！邀请大家一边听歌唱歌，不要忘记加入我们的麦家族 ，My Home 点歌贴已经上线。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呢在麦家族里面呢点歌贴留言哈，看看能站起楼，说一说今天晚上在这样的一个星期天的晚上，7月8号的晚上，想要听什么歌曲，唱什么歌曲，传递怎样的祝福给那个特别的人，都可以一并加入我们的麦家族。 Oh, won't you hold my hand? so please don't make me wait, cause I don't wanna break, no I don't wanna fall. When you're next to me, content I'm not afraid to be, you don't make me wait, and never let me break, you never 周末现场之辛辣麦克风，在每个周日晚上10点钟回归北京音乐广播。你好你好你好，周末快乐。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来一点点呢很特别的复古调调，当然了邀请大家开启一下今天晚上你最最钟爱的音乐口味，跟我们说一说想听什么歌曲呢，嗯，或是想点一首歌曲送给最近你特别想疼爱的人。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正在上线中，你们都来喽。 我沉默不代表我不痛，我不痛眼泪就不会流，总是安静承受，安静忍受，安静看你走。你说我很适合当朋友，你说我总是会听你说，你说别太难过，保持联络，有空的时候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最痛是当时微笑送你走，等到你转身后眼泪也不敢流，只怕你偶然还会回过头。把疼爱都给你，把疼痛都给我，放开手是我最后 Radio Star。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周日版本的节目正在放送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在这样的一个夏天里面，邀请大家在周末的晚上跟我们在电台当中分享分享属于你的故事。 这个夏天我最喜欢有你陪在我的身边，从白天到黑夜。这个瞬间重复几遍，关笑一点也不会眠，直到你我的出现。无聊节目看几百遍都不厌倦，只要有你在身边。只重复直到深夜，谁都不愿说出口。这个夏天我最喜欢你为我熬的黑眼圈，陪着我整夜失眠。这个瞬间重复几遍，关上一点也不会眠，直到你我都出现。无聊节目看几百遍都不厌倦，只要有你在身边。只重复直到深夜，谁都不愿说出口。喜欢你， 在你身边，把雪变成了海边。我只想再爱你多一点，让你可以永远 在夏天里过圣诞节。 对你好一点，我会在你身边，把雪变成了海边。我只想再爱你多一点，让你可以永远。全球浪的圣诞节，我只想再对却变成了海边之巅。我只想再爱你多一点，让你可以永远在夏天里过圣诞节。 这是当年的一个很红的男团哦，哈 ，VAD。夏天的圣诞节，在夏天里面呢，过这样冬天的节日呢，也算是一种很特别的表述。当然了，如果呢，你可以现在啊，在这个时代呢，做出一点点小小的计划，好像呢，没有什么不可以实现的事情哦。你可以，对啊，就是飞去特别凉爽的地方啊。这个节日不一定能过，但是呢，这个节日感觉温度可以体现一下。包括昨天晚上这个时候呢，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呢，下雨了，北京呢是雨天的，今天好像没有下雨哈。看到了在麦家族 My Home 的人人同学说，今天的沈阳在下雨。你在沈阳收听我们节目吗？问候沈阳的朋友，北方的朋友，一到下雨天，哎呀，我就会有很多莫名其妙的小情绪，想到很多的往事，想到一些人，一些些人啊，少读了一个些，一些些人。希望麦同学可以来一首适合雨天听的歌曲，让那些会想念的人都幸福下去吧。你算是一种很美好的祝福，想到了一些曾经的美好，跟你呢一起度过美好时光的那些人哈。无论最后呢你们分开的这个理由是什么，是彼此祝福还是呢不再联络，好像呢时间过了很久很久以后，总会去回归到一个祝福的心态啊。相信大多数人都是有爱的，善良的，自然就会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吧。毕竟爱过，说一说今天晚上在这样的周末夜、周日夜，你在想些什么？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Just

在乎的人越是猜不透。 来自叮当的猜不透，也是今天在麦家族 My Home 点歌贴当中的点播，是谁点的来领一下。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回归中。 只言春天破碎秋千，始终不如停止抱歉，再过秋天烂了蜿蜒，红的你可见，只是你知道一见面，我黄昏后就不会有眼，发现在印象中被蔓延，你说你放弃了八月，其实不需要蜻蜓点水，打完自己十岁之位，等待你用力一口下咽，捧起碗在空洞增添，喝起厌倦压坏了肩，锁成了点还是一条线，接近直觉你似诡谲，最受最烂你的脸，只是你知道一千年，我黄昏后就不会有眼，发现在印象中被蔓延，你说你放弃了八月，其实不需要蜻蜓点水，打换自己十岁之位，等待你用力一口下咽，捧起碗在空洞增添，只是你知道一千年，我黄昏后就不会有眼，发展在印象中被蔓延，你说你放弃了八月，其实不需要蜻蜓点水，但我自己十岁之位，等待你用力下眼，捧起碗在空洞增添，只是你知道一千年，黄昏后就不会有眼，等你用力一口下眼，捧起碗在空洞增添。 刚刚呢，叮当的那首猜不透是由 Sunny 新同学呢想要特别送出，在今天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新拉麦克风节目当中，是不是自作多情的后果，是不是最后自己气自己哭哭哭，很想听这首歌曲，满足你咯。皮卡瑞要提醒他这次不会放错，明明这首歌曲有很多的版本呢，对不对？叮当叮当叮当，没错。 Time to pass you by. Oh,

醒的时候，这时天刚好黑了，当我快忍不住的时候，当别人开始多余的时候，当爱悄悄来临的时候，这时天刚好黑了，无需言语，无尽浪漫，无限可能的夜晚，让蜡烛代替所有灯，让音乐代替话语声，此时无声胜有声，如果要我开口，只能说一句话，让我成为你的有可能，让 yes 代替所有 no， 让勇敢代替所有酒，放下眉头却上心头，如果要我选择，只能爱一个人，让我成为你的有可能。 总会说一切皆有可能，生活当中的很多可能都是由一次次的质疑，一次次觉得怎么可能，而后来默默地变成了事实，变成了令你骄傲的那一个瞬间。我觉得每一个周末的夜晚都是最最独特的。 开口只能说一句话，让我成为你的有可能。 很多人会说，地球上大概呢有70000000000个人啊，你知道呢？此时此刻有多少人在想你吗？那这种可能性又有多少呢？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当中，至少在音乐的世界当中，你就是这个可能性。好像在麦家族有人在发起活动说，还记得第一次在我们节目当中点播的歌曲吗？螃蟹同学说，是你吗？你好不好， 是不是还那么爱迟到，熬夜工作又睡不好，等你完成你的目标，要戒掉逞强的时候，都怪我把自尊放太高，没有把你照顾好，骄傲是最弱的外表，最怕我的心你不要，能不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伤，为你疯，陪你老，你好不好，好想知道，别急着把回忆都丢掉，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有好的我把过去，坏的我都换掉，好想听到你坚决说爱我，可惜回不去那一秒，你好不好？ 海边有只螃蟹，他说记忆当中点的第一首歌就是这首。 天知道我快要受不了，后悔钻进心里烧，拥抱再多一次就好， 所得到，能不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想，为你疯，对你 说，说实话，其实呢，这么多年听电台节目，只是听歌，从来没有点过歌曲。没想到一开始的不经意的一首歌，就会念念不忘。 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想，为你疯，陪你老。你好不好？我好想知道。别急着把我这。 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有一种久违的久别重逢的感动。从此呢，也是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电台节目当中迷上了周兴哲。嗯，那很开心呢、哦、这也是我们的这做电台节目的主持人的一种使命，对不对？让更多的朋友呢可以喜欢上你所喜欢的某一首歌、某一个歌手。22:55，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邀请你加入我们的 My Home。周末的时光，Pop, I like, fuck。 Holiday Inn. I gotta say, man, that I'm feeling flossy. Henny in a tall glass, got me hella saucy. The pop to it, all this club bullshit. No, it's not music. Got me feeling like pop up is a nice move. But the hell no, the rest is real raw. Just like 9-5, but we was killing them all. Now we back with a new twist. Still foolish, chords with the bass lines. Yeah, real music. So what's happening, pop? The wheel do it. Hop out the car, middle with a boulevard. Block traffic like a block party. Bring the OG Kush for your left palm. Assign me Bob Marley. Pop party, the barkeep won't call me. You really can't pay the whole. I want the bomb like funk. So give me the bomb like funk. I want the bomb like funk. I can dig that. Ooh. So give me the bomb like funk. I want the bomb like funk. What we gon' do? Dance, come on, dance, come on. All right. Pop like tonight. Dance, come on, dance, come on. Ooh. Pop like tonight. Dance, come on, dance, come on. Where's this?Ooh, me. Got a cool breeze on my hoopie. I'ma drop her off at the homie scoop me. Right now, I ain't tripping on no booty. I'm back to the function. We from where the San Andreas is at. But you think we inexperienced in making it crack? No bougie ass clubs. You ain't gotta tuck your shirt and come through to have fun. Back in the day, we run the party like it's 99. But looking back, 85, 86 is fine. Got a dollar and a half, cause I'm slick with dimes. Tell them what I gotta tell them just to get them on mine. Overseas on tour where they bounce, no riders. Pop, lock, pump, make them throw their dubs higher. Do what we do and we won't stop partying. You really can't play the whole pop lock. I want the bum like funk. So give me the bum like funk. I want the bum like funk. So give me the bum like funk. I want the bum like funk.

算关怀，他看不出来。我知道这样不应该在他身上找依赖，算不算是种出卖，因为你一直在。我想起了你给我的感动，想起我们之间的温柔，我想起了我们第一次牵手。我闭上眼想起当时你许下的承诺，把你整个心都交给我，然而到后来我什么都没有。当你离开的时候， 来自谭雅蔡健雅的这首歌当你离开的时候，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星期天版本的鲜辣麦克风送给正在收听电台节目的你。还记得当时呢，他这首歌曲哦，在他这张专辑 Goodbye Hello 在北京办发布会的时候，诶，那个时候我刚好也在北京在现场，有跟谭雅聊聊他那次的创作。一晃很多年过去了哦，当时办这个发布会的时候应该是在这个李宗盛的吉他管理的七九八看到了同学留言，麦冬古朵儿说最近慢慢中了抖音的毒，是不是合适的时候麦同学也希望你可以创作一些小视频给我们看啊？就这首歌哦，是你的点播对吗？答案 是犹豫了此路平，要人头晕的问题，什么叫爱情，它是那么的真实又很可疑。 研究过许多实验，海枯石烂，越想要解释越乱， 所以说永远多长，永远短暂，永远的遗憾，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体验。 那飞时而在，飞时而下，雨时而又如泪，动人电影自己体会，别先跳 水，各一个让你心，一个让你醉，那么感情 反复一次累赘，有的很平淡，有的撕心裂肺。 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计算， 生命的诺言，也誓言，甚至谎言，也几句领悟。也许谎言，也许瞬间，你自有答案。 所以说永远到底有多远？永远可以计算吗？有多长？或许短暂，或许缓慢，不要想太多啊。原来这首网红歌就是你要想点播的一首歌曲啊。好，其实呢无论最近中了什么样的 apps 的毒哈，都希望大家可以回归到现实生活当中的真实感受，拍出再多可爱的小视频都不及呢面对面找到一个可爱的朋友聊聊天，聊聊他的故事，说说你最近的想法，好像时间也可以过得非常的有意义。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当中，麦同学号召大家更多去感受生活之美，至少我在努力这样做。这首歌一播让我想到了好像我又有一段时间没有去巴黎哦，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巴黎。你支持法国队吗？莫名跳到了一个全新的话题，世界杯还有在看。 Hoping they never do. How'd you get me caught up in this burning affair? So far away from home. I don't care. You and me in Paris, free to be who we are.How did it get this far? People say you're dangerous, but what did they know when you were close to me? Can't say no. I can hardly breathe loving you so much.Always on the run, running out of time. And I'm scared that this could end. What if the show follows to Paris? Cushion to the wind, savor every touch. Every night is blessed, every kiss a rush. All we have is Paris. Here we could disappear.Find us lost in the shadows here. We could be invisible, hidden from view. Promise me that's enough.So follow us to Paris, cushion to the wind, savor every touch. Every night is blessed, every kiss a rush. I woke up in Paris.

选择故作坚强，要在爱情里面去横冲直撞，逞强的不去想，逞强的想去忘，结局还是让自己受重伤。 来自在上一周刚刚来到了我们节目直播间的这位帅气的王一浩，带来的新歌哈、叫做《逞强》，希望呢可以送给呢平日生活里面呢，包括在感情的世界里面非常爱逞强的朋友。J-Mai 90后周周说：“想你却不能给你打电话，想你却不能一直陪在你身边，想把这首《喜欢你》送给麦冬古朵儿。”哦，那要祝你们两位幸福哦。 抹去雨水，双眼无辜地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仍未此刻可。

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当中的皮卡瑞说，今天呢想替朋友点刚刚播放的那首后来的我们，我已经帮你在节目当中呢无缝隙的播出了，他说希望呢让他难过的事情都可以早点忘光光，好不好？生活里面呢多多呢去想一些令自己开心和满足的事情，然后呢给自己制定一些有趣的小目标，忘掉不开心吧。 怎么忘我手中的花？ 学会成长。别笑我疯，别笑我狂，我就是这样，泪中有笑，笑中有解答，要幸福自己去拿。渐渐长大，你却依旧放晴我的开朗。故事的变化和想象，每个在你的手掌，一个人那又怎样，你就是我的肩膀。要我怎么放，要我怎么忘，我手掌小时光，青春年华，终学会成长。别笑我疯，别笑我狂，我就是这样，泪中有笑，笑中有解答，要幸福自己去拿。要我怎么放，要我怎么忘，我手中的花，从小时光，青春年华，终学会成长。别笑我疯，别笑我狂，我就是这样，泪中有笑，笑中有解答，要幸福自己去拿。要我怎么放，要我怎么忘，我手中的花，从小时光，青春年华，终学会成长。要我怎么放，要我怎么狂，我就是这样，泪中有笑，笑中有解答，要幸福自己。 周周同学，你真的很厉害，你翻出了几百年前我为一个非常厉害的国旗大牌做的现场的活动。我戴着墨镜是从哪里翻出这照片，在麦家族麦后面的点歌贴突然出现了一张令我真的吓到的照片。 对 Max Factor 的活动，谢谢你哦，可以把这个照片一直存在你的电脑或手机里面。9597的同学来冒泡了，Hey, hey. Hey, yeah, yeah, yeah. Ready to be with you near, can we get out of here? Wanna get you alone. So if you're into me, I can see energy. Why you on your phone? Cause the truth is, I'm not really looking for a new friend. Hey, yeah, yeah, yeah. I see nothing wrong with you and me getting along. I see nothing wrong with you and me getting along. So sway with me, don't.Me no sleep, baby. Are you tied up? I wanna know now. Are we gonna stay up? Are we gonna get out this crowd? Sway with me. Both of us kinda shy, but we ain't got the time. Wanna get out these clothes? Honestly, I don't care. We can go anywhere. Wanna see how this goes. But the truth is, all this acting cool is kinda useless. 天辣麦克风。 Like a Tennessee walker just walking on the water, you smooth. Like a sunny morning Elvis singing gospel, it's a hell of a groove. Like the lines on a Mercury, girl, you put together perfectly. Good Lord Almighty, girl, you go down good. You ain't even trying. Summertime jam. 连续的好音乐持续放送中，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周末的时光，好音乐陪伴，好像呢总是怎么听都听不够。等待每一个周末的相遇， 每次我都喜欢在没有人的房间享受寂寞。 你一个人在收听节目吗？ 我总以为也很担心没有人会在周末想到我。I love Saturday, I hate Sunday. 我不喜欢也不习惯去参加每一次你所谓的聚会。我不太想说话，但总是想逞强，每一次都会喝醉。谁也不要管我，不要理我，就让我在角落慢慢枯萎。 Radio Star。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地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你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 到了北京时间的23:55，今天的节目好像要跟各位说声再见喽！再次感谢大家收听昨天和今天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每个周末夜，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过周末哦。 Can't believe how blind I chose to be, chasing after all my crazy foolish dreams, too busy playing make-believe to see that you were always the one standing right in front of me. Are you the one? 你要知道，瘦呢，有的时候是一顿一顿的给自己坚持下来。好的皮肤是控糖戒辣，内服外用堆出来。好的状态也是呢，需要你努力工作学习之余，调整自己的时间做到的。DJ 麦祝大家晚安，也祝你从明天开始星期一的工作日的生活一切顺利快乐。不要忘记在线下跟我们联络。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呢在麦家族麦。